大流量，装机满赔，网速慢赔，还送百元购物券。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过年包饺子就选古传加拿大小麦粉，购古传加拿大小麦粉，上清凉点到网，清凉点到网，一点就到家。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来关注天气。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本市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雪，预计今天早晨到白天山区仍然有零星小雪，天气逐渐由阴转为多云。今天早高峰时部分路段可能会比较湿滑，驾车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报废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我们通过地图能够看到呢，在二环方面，东二环是从左安门桥往北一直到建国门桥是非常拥堵的，同时呢，在西二环是在复兴门桥一直向南来行驶，一直延伸到蔡胡营南路都是道路比较拥堵的，还有在北二环的双方向都是比较拥堵的拥堵的情况。再来看一下联络线方面呢，是德胜门桥，这是从马甸桥一直到德胜门桥是比较拥堵的。另外呢，从蓟门桥北一直要到西直门桥也是车多的路段。在此呢，北京文艺广播提示大家注意驾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大帅。 您好，我是王一。 哎，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周一的我们出发吧。 想不到周一我也会来吧。 对，昨天晚上 下雪了，你知道吗？ 算下雪吗？ 哎呀，不是物以稀为贵啊。 对，昨天晚上这场雪呢，我还真是见证了它的从头下起来。因为昨天晚上正好是跟同学们聚会，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大概11:30左右的时候。 要不然今儿咋没雪？ 对，然后就这时候就看到天空当中就是在灯光下飘过了几个白色的物体，然后瞬间我很兴奋的，我就在各个群里通知大家，我说下雪了啊。今天早上很多人在骂我 骗子。 对， 不是你不能这样，老天爷撒了把盐也是 对 带有吸引力的。 但是我感觉是这样，就是城区这边下的好像是比较大一些的，因为我来到这儿以后我发现就是咱们这边 小的得什么样啊， 咱们这儿的这车顶都已经覆盖上了一层薄薄的雪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啊， 咱们单位前楼这儿背阴儿，所以它那个化得慢。 哦， 总之呢，您要是早起点还能看见一点渣儿。 对对对，赶紧起来看，早 过一小时出门确实就跟没发生一样了。 快起来看2018年第一场雪了。 对，小爱说真的是少的根本 就失望， 对， 整个都失，别这样啊，你不怀有希望都更不给你下了。 好的，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啊，咱们在路上的时候呢互动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嗯， 咱们说一说这个叫特殊待遇这事儿啊。 对对对， 咱们说说哪，当然我们这特殊待遇局限两个地方， 嗯， 一个是你在 家里头， 家里头，或者是你在单位里头， 嗯， 你享受什么特殊待遇啊， 在家或者单位里头、 哎、 你看人家贝德勒在人家工作的场所， 哎、 嗯、享受着晒不着的特殊待遇。 对，这个也是引发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 对， 就是关于赛德勒的比赛安排啊，当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嗯、 所以我们一会儿呢会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条新闻，当然大家还跟我们再说一说，如果让你想想的话，你在家里或者单位有什么 特殊 待遇？ 哎，你有什么特殊待遇在家里？ 什么是家？ 你是不是 像我们这样一个，对，像我们这样一个漂泊的人， 哎， 已经很久不知道家的感受了。 你是不是被逐出了家门？那在台里呢？你想有什么特殊待遇？ 在台里啊，更没有存在感了。 不能吧？我今天看这个早上起来一块上节目，别的频道两个女主播、都跟你一人打招呼。 哎呦，这，哎，这个是啊，我就享受我在台里享受被所有女主持人。喜欢就是这么嗨，好吧，来，接下来时间 我不想说话 不想说话我们说说接下来您将会听到的新闻内容吧。 好嘞好嘞好吧， 好 吧，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说到2018年春运期间，铁路部门呢将开展车票打折试点， 哎，北医三院将建设顺义院区， 哎，还有呢，近六成的北京人理想子女为两个， 嗯，还有直播平台去年消失了近百家， 嗯， 好，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当然说到了这个下雪，我们的四雨呢也是在给我们发过来了照片，然后他用的一句点评我觉得特别的经典，他说，我原本以为雪还没有来，谁知道已经悄然离去了。 我们就看到照片，他那个窗户缝那块啊， 车门的窗户 好像是灰呀、啊、还是雪呀、 啊、看颜色度应该是雪啊， 反正一点点吧。 嗯，那这样吧，我们先 说点有用的事， 说一点这个即将离去的事情，带着大家离去的叫2018年春运期间，铁路部门将主要对于京津、沪杭、广深三个地区部分增开列车的回程方向车票开展打折试点，那在现行票价的基础上呢，实行8折到9折的优惠。铁路总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了，由于春运具有单方向客流特点，部分列车去程客流集中，但是返程客流比较少。根据2018年铁路春运增开列车开行方向以及往年大数据分析啊，铁路部门对于始发中到时刻相对较好的回程方向列车，在现行票价基础上呢，最低实行8折优惠，也就是既可以为旅客出行提供更多的实惠和选择，又可以充分利用回程方向的运输资源，提升春运整体运输效率。那铁路部门提示啊，旅客朋友可以通过12306网站查询具体折扣车次的相关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头一次听说这个 车票， 火车票还打折 啊、 原来都是那会儿有学生证，是不是有优惠？ 对，有，还有就是这些年还有比如说火车能选座了 啊、 这个还都是挺好的。 这飞机得加油了， 哎，好、 再来说说啊，为了保障寒假大学生离京出行，京与清华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以及北京工商大学等多所高校学生会接洽， 嗯， 1月19号起，公交集团试点开通了由学院路、良乡大学城直达三大火车站的4条高校春运专线。那么即日起呢，学院路周边有出行需求的同学可以到指定的学校的团支部进行报名，良乡大学城周边同学呢可以在工商大学内的报名点报名，或者登录北京公交集团的定制公交网站或者 APP 自助购票。哎呀、公交也很贴心嘛、 对对对，这个非常贴心，因为其实每年大学生这个放假的时候啊，确实是，哎呀，因为它是人流量又大啊，很容易造成很大的这个交通压力啊。 对，同时现在大学城也比较远了。 嗯嗯。 再来关注一下，今年北京市呢在交通领域将会继续加快轨道交通和交通节点设施的建设，加快编制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打造一个立体化交通综合网络。那今年本市力争三条轨道交通线通车，包括八号线、三期、四期和六号线西延。纵贯南北的八号线，北起昌平朱辛庄，南至大兴宁海，全长 48.6 公里，共设车站35座，其中包括12座换乘车站。三期工程北起中国美术馆，南至大兴五福堂，长 17.3 公里，设15座车站。四期工程呢，则从五福堂站继续往南至宁海站，长 3.4 公里，将穿过南五环，设置两座车站，六号线西延为五路居站到金安桥站，全长 10.556 公里。那这条线路的六座车站中有两座换乘车站，其中在金安桥站与在建的 S1 线规划中的11号线换乘，那在苹果园站与既有的地铁1号线和在建的 S1 线进行换乘啊。 这个一下半天也没提到我们家门口在修的七号线， 好啊， 没有纳入规划，这个反正没有纳入这个规划当中嘛。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消息啊，本月25号到28号呢，北京国际金融博览会将在北京展览馆召开。在这一届的金博会上，不少金融机构不仅展示成果，还将在展会上实打实的回馈市民。参展的金融机构有的拿出好礼回馈市民，有的大力呢推广投资者教育，或者是金融防风险讲座，切切实实的为市民的钱袋子来保个平安。 哎， 像你这爱投资的去听一听。 哦，在哪呢？ 啊，不是 在、那个、 北京 哦 展览馆吗？ 哦，金融业啊，我还要看看是国内金融还是国际金融。 哎呦我的天哪！ 啊、 要不然女主播都跟你老交流， 一听不是一张嘴就叫外行是吧？来看一下啊，近日顺义区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进行北医三院顺义院区项目签约仪式。那北医三院顺义院区正式启动建设。北医三院顺义院区呢，选址于赵泉营镇，规划用地面积是181亩，建筑规模大约是15万平方米，围绕北医三院的特色专科，准备设置病房床位1000张，建设及医疗、康复、预防保健、科研、教学等为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医院。顺义区呢，争取用3年时间将项目建成并投入使用。 现在这个康复医疗其实特别的 火吗？ 需要，真的、很多人，比如受伤之后啊，怎么养？养护之后怎么动作来防止二次受伤？其实都挺重要的。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这个要怎么说呢，今天刚才一直在说雪的事儿 啊， 对吧？ 就这样。 很多人，对，我们先说说我们的互动话题。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您在家里或者是单位里啊，有什么样子的特殊待遇啊， 对， 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当然也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了很多这个雪的照片，不知道在哪拍的啊。一位糊涂旁观者说，我们这儿雪没见着，融雪剂撒了一地。那我就想跟这雪说一说，能不能下得认真点。 爱的那么认真，爱的那么认真，可还是听见了你说不可能。已经十几年没下雪的上海突然飘雪，就在你说了分手的瞬间。雪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我并不在自己究竟多伤痕累累，可我在乎今后你让谁陪。爱的那么深，爱的那么认真，可还是听见了你说不可能。已经十几年没下雪的上海突然飘雪，就在你说了分手的瞬间。雪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 出轻浮，你任谁陪？爱的那么深。 你说我也是好不容易放首下雪的歌、嗯、放的还是上海没下雪哎呀，北京这个跟雪呀到底啥时候缘分能再起来一点啊， 加油吧，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 对，一丹说早上来了来了，今天什么课题？ 嗯，今天课题 主要研究你自己。 对，今天开题就是说说大家在家里或者单位里有什么特殊待遇啊，来看看大家的啊。这个波波先生说了、嗯、我呢我是库房管理人员哈、 哦， 我的单位的待遇就是享受各种与小动物互动的特殊待遇，比如说小老鼠啊，小蟑螂啊，偶尔还有野猫，我追着他们跑， 就是他都得给轰走。 哎呀，你说这个，听你描述起来， 库房 就是如此的，是 大家这特殊 待遇真幸福 啊！这还有更幸福的呢。 哦， 凯杰说我在家里享受的特殊待遇就是被8个月的闺女揪头发。 哦，好， 他就喜欢揪头发。 哦， 但他妈、他爷爷、他奶奶都不让他揪。 哦， 可我平时工作太忙了，周一到周五每天能见到闺女的醒着的时候只有早上出门前的5分钟。 哦、 为了和她拉近关系，只好龇牙咧嘴的贡献出自己的头发让她揪了。 哎呦， 痛并快乐着。 我终于知道，真的是孟非是个好爸爸。哦， 如此看来，他闺女劲儿也不小。 对对对对， 他要有的话， 哎呦，这 K 蟹啊，一看也确实是，他其中也道出了很多的这个心酸啊， 也是一种爱吧。 每天只能和女儿互动5分钟， 嗯， 是吧？要跟我们互动1小时。 今天就说说您在家里或者单位。哎，有什么特殊的待遇？ 哎，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咱们聊一聊啊。您可以想一想、嗯、自己在家里有什么特殊待遇，你像这种被女儿揪头发是吧，多好的事情，多温暖的事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您说新闻，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找到我们。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咱们来关注一下一组热点消息啊。近日呢，这个北京社会心态蓝皮书，北京社会心态分析报告发布了。那这个蓝皮说呢，蓝皮书说，差点说成蓝皮鼠啊。蓝皮书说，58.6%的北京居民理想子女数是2个。但是呢只有10.8%的北京居民实际生育了2个孩子。 嗯，比如在这个家庭认知特点方面呢，72.6%的北京居民认为自己婚姻非常幸福，仅有1.2%的人认为自己的婚姻非常不幸福。 嗯， 北京居民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差距比较大。当居民被问到理想子女的数目的时候呢，58.6%的北京居民理想子女数为2个孩子。可见呢、嗯、如果不考虑经济压力、教育资源、医疗条件等现实条件，将近60%的北京居民有生育2个孩子的主观愿望。 嗯， 然而调查结果就显示72.6%的北京居民实际上只生育了1个孩子。 对， 仅有10.8%的北京居民实际生育2个孩子，生育的意愿和生育行为有一定的差距。 那分析近15年的数据发现，北京居民生育意愿逐步降低，希望生育2个孩子的北京居民的比例也是逐渐降低了。 哦， 2001年呢，70.4%的 2001年 的时候，70.4%的北京居民希望生2个孩子。2011年的时候，69.5%的北京居民希望生2个孩子。到2016年的时候呢，希望生育2个子女的北京居民比例已经下降到58.6%。你知道看完这组数据，我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感受吗？ 嗯， 就是以前不让你生的时候就老想生，真让你生了， 对对，人都是这样的， 对吧？你 小的时候不让你吃这顿，老想吃， 哎， 现在让你天天吃，你还不乐意。 哎，好。 咱来说说这个自我心理健康认知方面，68.7%的居民认为自己心理健康状况良好，31.3%的居民心理健康水平有待提高。其中呢，21.7%的居民认为自己心理健康状况一般，而有4.2%的居民认为自己心理不健康。 哦， 那这个也没什么，正确的看待自己心理健康的情况是最主要的， 嗯， 对吧？ 对，在自我意识方面呢，北京居民较为注意他人评价和公众形象。那北京市居民社交焦虑得分偏高，79%的居民得分高于平均分，表明他们普遍担心自己在所处的社群关系当中做 出不良行为而产生不良后果。 对呀、 啊，就是比较在乎别人的这个评价和公众形象。 北京人讲究就是有理有面嘛，对不对？不能让人说出个不字来 啊。好。 总体上看呢，北京居民的主观幸福指数为中等偏上水平。以五分制来算的话呢，居民的主观幸福指数为 3.31。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绪也处在中等水平。消极情绪比较少。70后、80后居民、离异居民、外地农业户籍居民、无稳定工作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较低。人口学变量、人格因素、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等因素对主观幸福感有影响的作用。 调查还显示说59%的居民对于自己的人际交往情况表示满意，仍有41%的居民人际交往状况不尽如人意。年龄越小的居民与邻居交往得分越低，那90后与邻居交往得分只有 2.88 分啊，中间值是3分，也就是说没及格啊。这表明建设和谐社区、提升邻里关系的关键是促进年轻人的邻里交往。的确是，你比如说老年人他可能白天遛弯的时候呢还能见见面， 遛个狗，锻个炼。 对， 年轻人都忙着， 你说跟自己女儿只有5分钟时间互动， 还找什么邻居？ 对啊，你说我回来以后我还能见得着邻居吗？我下节目啊，到家10点了，我就跟敲邻居的门，哎，邻居，咱俩出来互动一下来哈。 邻居说：“你等着，我先打110。” 对。这个确实是啊， 对，所以大家这个时间还是适当的安排一下啊、小区的这些群别光是天天和这个物业较劲是吧，别搞点有意义的活动。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些这个叫直播平台的这个消息啊。 哎呦我天， 最近直播答题是火遍大江南北、那也把直播行业再一次推到公众面前，吸睛热点频频出现呀。但是直播行业呢并没有看上去那么赚钱啊。近日呢，中国网络表演行业高峰论坛，哎呀，人家就不叫直播高峰论坛，人家叫网络表演行业啊高峰论坛，即2017年网络直播年度盛典在北京举办。那论坛上发布了2017中国网络表演行业报告，报告显示说仅2017年就有近100家从事直播的公司倒闭或者是转型，直播行业经历了一轮大洗牌啊。 再接着说呀， 这 反正就是我觉得洗牌是应该的。他老穷折腾，现在看着答题赚钱了，又一窝蜂的都去搞答题。你过两天等着看，还得把你们洗喽。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刚才我们说这个今天我估计啊逃不开一个话题，都是下雪的这事儿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歌都跟雪有关。咱们看不到真正的雪，咱们就从歌里感受一下吧。这首也是叫《发如雪》。 谁沉醉微醺的睡，哦，两眼。 然下坠，我举杯，饮尽了风雪。是谁打翻前世规，惹尘埃是非，言自觉，几番轮回，你宿命。 好，来看一看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吧，然后跟我们一起聊的啊，您在家里或者是单位有什么样子的特殊待遇？看来大家在家里的特殊待遇更多一些啊。 那可不吗？ 哎， 单位不能都特殊啊。 哎，好好。 王申说了， 嗯， 我有啊， 有， 不爱吃饺子， 嗯， 所以我只要在家吃饭，我妈绝对不会做饺子， 啊、 顶多做到锅贴儿 啊，或者蒸饺。 对、 啊， 总之我就是单纯讨厌煮饺子。他是不是讨厌那个煮饺子的味儿啊？ 不知道，这个你看这一看这就是真的是在家里啊、 哦， 家里的爸爸妈妈永远知道你的所有的口味，啊、 而且让着你呗， 哎， 就这样呗。 老人可能就是你不在的时候天天吃饺子，煮饺子吃。 我在家里他们就不吃面条 啊、 嗯嗯，等我不在就老吃面条。 好，来看一下大号豆豆说了，我在家的特殊待遇呢，就是每天晚上给老婆捏脚做足疗。然后每半个月给老婆拔火罐刮痧，每次弄完以后我老婆都说哎呀确实轻松多了，为此我买了全套的工具。 不是，我想问问嫂子这活怎么这么大呢、哎、 是这样啊，我问你多长时间结一次账啊？每天早上起来拿个牌啊，我今天要这个号啊， 我的天哪， 哎， 估计都让他气的，然后再给老婆这个 在那把火， 哎，对，乖乖小熊说，我的特殊待遇就是可以睡懒觉。 哦， 老公没挑战，早上起来做给我做早饭，每天，嗯，每天都给我做。 哦， 虽然有时候我还是不吃，因为我起得太晚了。 哎呦， 我就特殊了，每天早上。 哎呦，这你这 你们行吗？ 这满满的这个， 我们主要都旁边都没有这人。 哎， 哎，弟妹给你做早饭吗？ 什么？ 为什么一到这些时候你耳背了呢？就 我们天天都是来台里吃啊，都享受不到这个。 哦，对呀， 是吧？这哪有时间享受这个呀？ 长得像高磊啊，咱在食堂根本早上起来没见过他吧？ 这高磊天天是在家给嫂子做早饭。 哦，是这个原因。 来看看啊，还有那个小绝尘说了啊，我的特殊待遇呢，就也来自于闺女，就所有给她买的吃的都给我吃第一口，而且是她会主动的哟。 哦， 家里其他人的要求都是被直接忽视的，只有他给我吃 第一口 哦。口， 哎， 然后女儿说，爸爸快吃， 嗯， 看看有没有毒，呵呵，最近甄嬛传看多了，呵呵。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到广告，欢迎大家跟我们聊一聊您在家里和单位里的特殊待遇。 上汽大众旗舰座驾辉昂，尊享头等舱级座乘体验，即日购买尊享三年零利率，首付最低30%，更有30,000元置换补贴，上汽大众4008201111。 广发银行自在卡专注养老金融，专享存款利率上浮，柜台转账全免费，还有国债理财专属服务，成为会员更有商超药店折扣，详询网点。 电视、冰箱、热水器、洗碗机、净化器、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1月26日，北京苏宁冰箱、洗衣机、小电器买一送一哦。 咦，这银行卡怎么印着你儿子的照片？ 我这是邮储银行 BO 个性化卡，可以把咱宝贝照片印在卡面上， 真好。那我也赶紧去办一个， 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建信车险，现代智慧型保险公司，汽车非事故道路救援全年无休，7/24小时覆盖全国，中国建设银行集团成员，建信车险值得您的信赖，详询400-900-6996。 一汽大众新春购车季震撼来袭，1.6升以下车型可享受超值补贴，部分车型选配灯光升级礼包，8大金融好礼，让您从容开启新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还原，红线边任您选。儿童礼给宝贝，祝成长保平安，钻石闪铂金纯，赠爱人情意真，祈福玉送家人，尽孝心享天伦，亮珠宝天光彩，迎新年来菜白。 70.97 克拉超大彩钻，千粒克拉红蓝宝石祖母绿，难得一见。新年活动精彩不断，详询83520088转666。 好的，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互动聊的话题，咱们说一说您有在家里或者单位里啊有什么特殊待遇，对不对？跟我们说一说，分享一下，让我们羡慕嫉妒恨一下啊。因为一会儿呢，我们会跟大家说到体育新闻当中就有一些有特殊待遇的人啊。说一说吧，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看看谁的啊。四儿说了，早上好，我的特殊待遇就是在公司做主管，管理十几个人，回家被十几个人管，让我静一静。 这也不能叫报应吧。 这个对，老祖宗说任阴阳平衡。 不是，是老百姓说出来混迟早是 的。对， 也没有 世事轮回， 就是大气的人。哎，在单位大气， 对对对， 回家更大气。 对，你这在单位里有个 是大气，在家里 受多大气 一大。对， 咱给人说不通了。 哎，好，还有一大家口的，不是叫什么一大口的人啊？ 对对对， 那个来看一下，还有其他的朋友， 贝塔说了，我在家的特殊待遇就是老公在，我就不用刷碗。 哎呦，这哎，怎么我们节目里边真的是，我发现啊，你听我们节目就会发现你会越来越幸福，因为有很多榜样，是吧？ Oh, yeah, yeah.有时候也不一定吧。 哎，有啊。来看一下，帅帅说了，我的特殊待遇是在家不用干厨房的活，你看看是不是？做饭有公公婆婆，这个饭桌收拾桌子洗碗，有 桌子洗碗， 哎，有老公和小叔子，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 众星捧？你是不是怀孕了？ 哎呦，听我们这节目，我跟你讲，真的是。 那怎么 很多男同胞都不听了？我跟你 像李小鹏这样、哦、在家专门是跪搓衣板，谁也不能跟他抢的呢？ 多幸福！ 哎呀，你是不是有感同身受？ 是不是？多幸福！ 你们家是不是已经跪成案板了？ 对。来看看、 这个、 还有 跟过去说再见说，我在家里是财政大臣，这个算吗？ 那是，那太牛了。 过路财神有什么了不起？ 财政大臣是这样的，你看他这个话啊，要好好的去理解。 你分析 他在家里是财政大臣，大臣都是只管钱，没权利 花钱 的，钱是皇帝的。 没跟你说吗？过路财神， 哎， 过一下。 对对对，再来看一下啊，还有很多新的朋友啊，像哥哥。还有谁呢？我看啊， 笑泯恩仇、 啊。这个红帽、 哦、 啊，都问我们。还有这个苑家慧啊，我们都看到您了啊。 对对，来说说。 对，就是在这里互动啊。 您在单位 或者家里， 对，有什么特殊的待遇没有？小爱说我在家有啊， 有什么？ 要记住我妈爱吃的东西。 哦。 每次出去吃饭，她说没什么想吃的，我就必须给她点出来，她才满意。不然你看吧。 哎呦。这孩子真孝顺，哎，我跟你说， 这是一个厉害的技能。 对，能做到这一步的真是不容易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说说新闻。你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这样一个这个早晨跟我们互动一下，说一说您在家里和单位里有什么特殊待遇。好，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7 6 5 4 3 2 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花样滑冰协会成立仪式上，著名导演张艺谋成为了重量级嘉宾，他早已被花滑国家队聘请为艺术指导。那这次接受了花滑协会名誉主席的聘书。 成立仪式上呢，申雪介绍张艺谋导演最近一直忙于平昌冬奥闭幕式北京八分钟的表演编排，依然抽出时间来看了中国双人滑的封闭训练。申雪说呢，我们邀请张导来帮助隋文静、韩聪看看动作， 他们的平昌冬奥会比赛曲目就是图兰朵、嗯、张艺谋在图兰朵歌剧的指导方面也是很有心得的。 哎啊、据介绍说张艺谋当天与双人华的国外编舞劳瑞一起探讨啊，这个比如我们在编排上有几个问题，有几个点，这几个点的感情如何处理，面部表情如何表达。这是 劳瑞说的还是张导说的呀？ 哦，对对，张导说的啊。 张 导说 现在去哪儿了？这是 张导说他都提出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些点上啊，感情处理方面哈、啊哦，张导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申雪认为，有跨界才能有创新的想法。 因为花滑也比较特殊，它这个艺术性非常强， 哎， 对吧？ 嗯， 而且张导非常擅长这方面。 对对对， 电影不说，但是人家这个做开闭幕式的表演异常精彩。 对我们不讲故事的话，真的是 有情绪，有情绪， 有情绪， 很佩服啊！这点真的很佩服的。 对，那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怎么说呢？就是澳网比赛吧。 啊，就咱话题的由来， 嗯， 是吧？自打这2018年澳网开赛以来，墨尔本的气温就一直没降下来、 嗯、 啊，他们那儿更不可能下雪了、啊。 哎， 比气温更热的是参赛球员讨论气温话题的热度。 哦， 科内特在中午的比赛当中一度就到了中暑的边缘 啊，那边那么热呀、 啊， 现在、 啊，因为季节是反着的嘛。 啊、 哦，有球员就此表示不满的看法 啊、 哦，凭什么费德勒的比赛都能安排在晚场进行呢？ 哦， 我们在大中午， 那就费德勒的比赛全部是晚场啊。 嗯， 那其实澳网每年都会遭遇到高温天气，不过在2015年澳网修改了高温政策， 哦， 只在气温超过40摄氏度，同时达到湿度达到32度的时候会叫停比赛。哎，40度才叫停啊！ 哎，我听着都热呀。 那要此外呢、嗯，今年澳网特意强调了准备发球的时间限制，球场上设置了25秒计时器，如果球员在发球间准备时间超过25秒，就会受到裁判警告啊。 嗯，那当然就认为呢，球员在如此高温的天气下比赛，难免需要一些时间来缓解高温吗？ 对， 你至少可以走到球场一侧阴凉的地方，人家降降温吗？ 嗯， 在这些极端天气下比赛，采用25秒计时器。不可能看到精彩的对抗。 白天有的时候可能打过来，我觉得我要在那种天气下，我就觉得，哦， 花的是吧？ 对。 那纳达尔也不怂啊。 对啊， 对 啊，那个白天天气太热，所以大家都想自己的比赛能安排在凉快的晚上，而费德勒两轮比赛都被安排在了夜场进行。费德勒承认他确实向组委会申请了夜场。 哦、 费德勒说了，说除了我，至少有60个人都申请了，但最后组委会呢， 要看安排， 都要看组委会的安排，我们都无权决定啊。 针对这个澳网的主办方是否有意照顾费德勒呢？罗迪克在自己的推特上啊一语道破，说这种赛程的安排就是一种生意。我们都知道，费德勒在墨尔本的时间越长，吸引的关注度就会越高。同时呢，广告主和主办方就能赚更多的钱，他们当然会考虑费德勒的看法啦。 那这我觉得你要再这么下去的话，可能再过几年就澳网 就剩俩人打， 就只有费德勒来了啊！ 哎，快把那堵墙给天王搬过来，要把天王打谁呀、 啊？对，自己玩壁球吧啊！ 这有点过分，你说是 吧？对， 这么。 明目张胆的，就是说，我们说你最起码你面子上你坐一坐是吧？ 对， 你装一装啊。 恶劣的气候条件， 哎， 苛刻的比赛限制， 嗯， 还这个有差别对待，你说让人家以后怎么、嗯、都来？咱们北京啊， 对， 中网啊， 对我们中网是吧？ 对， 气候是不是 环境 办赛条件啊？欢迎你、啊、来看一下啊。另外一个消息，就1月21号晚上，2018年全国春季游泳锦标赛南北区赛事在安徽黄山和山东烟台结束了全部赛事的争夺。那北区出战的广东选手刘湘，在她很少尝试的女子100米自由泳上，以55秒27夺得冠军。这是刘湘首次在全国成年组赛事当中获得女子100这个自冠军啊， 嗯， 那在南区比赛当中的傅园慧，虽然在女子100米自由泳上获得预赛第一名，但是决赛的时候她弃权了，啊，队友吴越以54秒97获得冠军。看来这个傅园慧的身体啊、 哦、 还是有一些问题啊， 这种大量的这种训练呀、啊 嗯， 还是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我们期待他对早点这个康复啊。好，再来关注一下乒乓球方面。2018年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匈牙利公开赛落幕，中国队是包揽了全部4项冠军啊。樊振东赢下德比战，夺得男单冠军，他还这个搭档了 于子洋 啊，拿到了男双冠军。王曼玉呢成功翻盘，获得女子 单打冠军，陈幸彤、孙颖莎在女双当中拿到冠军。 耶 耶啊，又是一个大收获啊日子啊。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聊聊天，说一说您的特殊待遇吧。 有件雪飘过，飘于伤心记忆中，让我再想你，却掀起我心痛。早经分了手，为何热爱尚情重？渡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又再想起你，抱拥飘飘白雪中，让你心中暖，去驱走我冰冻。冷风吹我醒，原来共你是场梦，像那飘飘雪泪下，弄湿冷清的晚空。原来是那情中，渡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原来是那么深爱你，此际伴着我追忆的心。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1月1日至31日，菜百会员回报火热开启，更有新年55天大促不断档，买金送银，满额返回报金额，进店送福包等给力活动，让您畅享实惠，欢乐过新年。同时，菜百推出多款生肖贺岁精品，旺运狗、小狗多多、酷狗等可爱萌系狗年金饰，生肖吉祥田、贺岁投资金条等新品以礼宜藏，更有单粒70.97克拉大钻级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震撼亮相。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官方公众号，投资需谨慎。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好，来看看大家的特殊待遇啊，在家或者单位有什么特殊待遇啊？您那里有什么样子特别的牛人啊？ 说说自己，然后呢，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这微信号上，您得发文字过来。 对对对， 看见这个院家会人发了好几条语音。 语音我们是听不到 的 啊。 对对。看小凯说刚来晚了啊，我在单位特殊待遇就是那个，在我办公室里有张床 哦， 因为我一个月要值2天班 啊， 值2天夜班，那、 其实这挺幸福的， 幸福， 我特别想在办公室有张床、哦、 但是我们这儿不需要人值班啊，哎，这屋需要， 对， 来吗？ 我们学校早班啊。 对 啊，来看一下啊，还有这个 Miss 差不多说了，我呢，这我这个不知道算不算特殊待遇 啊？ 您说， 我上午不用去公司上班， 哎呦， 早上不用挤公交，不用受冻，不过要早上6点半起来就工作，然后每天就能听你们聊天。 哎呦， 就是等于 在家 工作， 对对对，但就得起来早 啊。那这也行啊？ 做什么工作的呢？ 早上6点半起来，不用去单位，然后遥控指挥开个视频会议，妈呀！万科董事， 连企业集团都给人说出来了，是吗？ 开玩笑。 四儿，这四儿说过，二手车评估师啊，好长时间没互动了，我特殊待遇。 哎呦，真是 不爱吃米饭。 嗯， 在家老婆孩子吃米饭的时候，也会单独给我备面食。 哎， 在单位同事们订饭的时候都考虑到这一点。我不爱吃米饭哦。 哎呦嚯， 不爱面哦。 来看一下，哥哥哒，好的， 你还叫出了节奏。 哎呀，你这好，这名儿给。天天早上起来坑主持人的是吧，哥哥哒啊。 为什么叫这个？ 我下蛋了，你知道吗？说我的特殊待遇是在公司可以早下班，在家啥活不用干。 你是什么人？ 公司可以早下班，在家啥活不用干。 嗯， 公司是他啊，因为我怀孕了。 那我还真没什么可说的。 原来是你哥哥大了。来看一下， 哎呀，平安幸福啊。林林记说我有特殊，拿我打岔呀， 嗯， 各种拿我开玩笑的话题，因为我发现我怼这个不厉害。哎，我怼不过去，不能快准狠的给他们怼回去。 哎， 我觉得大家一定很爱很爱我吧。 嗯， 你说这人设是不是跟高磊特别像？ 你刚才在一说前面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特别像高磊啊。 但人家很不像，人家是个漂亮的姑娘。 哎，哦，欢迎你来我们节目组。 哎，怎么舍得怼他呢？你说说。 来看一下啊，这个数学宝贝说了，我在家的特殊待遇就是只要是闺女不爱吃的，吃剩下的不新鲜的，快过期的刚过期的都是我的，因为都是给闺女买的进口的或者是有机食品，扔了太可惜了。哎，其实好像是这些什么快过期或者刚过去的这些食品，其实不是说它不能吃了是吧？ 对，就营养价值低，看它是什么期了， 还是什么，还 是保鲜期还是保质期 啊？它还有一些就是你要看什么食品啊。 对，再说干嘛都老吃进口的，国产挺好的。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您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在家和单位有什么样子的特殊待遇。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来关注一组资讯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日前朴树、陆先森乐队、谢春花等28组知名原创音乐人齐聚工人体育馆，登上了叫硬地围炉夜2017网易云音乐原创盛典的舞台。那回顾过去一年的原创金曲啊，叫硬地围炉夜中的硬地取自英文叫啊，硬地，嗯，然后呢，寓意独立啊，并向原创音乐致敬。盛典对2017年原创音乐市场当中的音乐人和音乐作品进行了评估，并且结合平台数据和用户反馈，评出了年度这个专辑、年度热门歌曲、年度最受欢迎男女音乐人等12项奖项荣誉。我们来看看啊，这个都哪些得奖了。朴树的猎户星座专辑被评为年度专辑，陆先森乐队凭借热门歌曲春风十里将年度热评单曲纳入囊中啊。然后呢，还有叫岑宁儿的追光者获得了年度影视单曲。为了鼓励原创音乐发展，盛典还专门为潜力音乐人设立了专门的奖项。那房东的猫获得年度新人。 都听没听过这歌？ 春风十里好像听过 哦， 其他的真是有点陌生， 我一首都没听过。 关键是我特别想知道，现在真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啊， 大家现在领奖都用匿名吗？ 不好意思的，比较害羞， 因为他创作发布的时候就用的是匿名啊， 哦， 就用的是网名。 哦，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近日2018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读北京有北京讲北京爱北京阅读行动名家讲北京系列讲座的启动仪式在正阳门城楼举行，同时呢也举办了该行动的首场讲座。名家讲北京项目将邀请来自北京历史文化、城市风貌、民俗艺术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充分利用北京丰富的文化空间，连接各类阅读推广机构，面向社会公众举办系列以北京为主题的公益讲座，引领读者更好地感受北京的魅力。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啊，那就是近日动画作品叫《斗罗大陆》点映场 啊， 在北京举行。原著小说作者唐家三少、配音演员沈磊以及知名的 coser 小小白共同现身助阵。那这部动画片上周开始每周六10点在腾讯视频独家播出啊。我斗罗大陆，其实我今天早上看这条新闻的时候，我想了半天，以前玩过魂斗罗， 玩过， 但是斗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没事，我是 VIP 会员，我可以抢先给你看看剧情。 不是剧情，我倒不好，我是说斗罗这两个字。为什么要用？ 里边不就讲了吗？为什么？ 啊， 剧情里 讲了吗？ 剧情里会讲吧。 不，一个也不知道。 他就架空一个那个历史环境。 好吧，你先说下一条啊。好， 你要查一查呀。 嗯嗯。 结合魔术和多媒体的全新大型亲子歌舞剧， 彩灵宝的色彩奇缘啊，近日在梅兰芳大剧院演出了，昨天的演出也赢得了好评。这是针对5到14周岁的女孩子创作的，讲述了彩丽公主阻止黑昼魔王野心的故事，满足小观众们奇幻浪漫的想象力。彩灵宝，我开始念成彩灵铺。 近日呢，著名导演贾樟柯受邀为全球的权威电影杂志《电影手册》撰写开年刊的专栏，透露自己正在拍摄的电影新作《江湖儿女》是向已故导演费穆致敬。《江湖儿女》由廖凡和赵涛主演，其他演员还包括张译、董子健等等啊。《江湖儿女》的故事来源于真实的人物，故事背景与贾樟柯之前的两部电影《任逍遥》《三峡好人》息息相关，片中主人公的爱情命运也是坎坷曲折呀。 再来看呢，由孟京辉挂帅艺术总监的第二届当代戏剧双年展啊，将于3月16号在深圳福田正式拉开帷幕。在10天左右的时间里呢，当代戏剧双年展深圳福田将开展具有当代属性的国际国内优秀剧目邀请展演、戏剧视觉影像展览、戏剧海报及剧装置展、戏剧学术高峰论坛、表演编剧等公益教育类工作坊，以及丰富的户外群众文化活动。 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停靠在8楼的2路汽车，带走了最后一片飘落的黄叶。2002年的第一场雪，只留在乌鲁木齐难舍的情节。你像一只飞来飞去的蝴蝶，在白雪飘飞的季节里摇曳，忘不了把你搂在怀里的感觉，比藏在心中那份火热更暖一些。忘记了窗外的北风凛冽，再一次把温柔和缠绵重叠。 来看看，叫人说你了啊！那叫说我叫哥哥 A 的 哦， 你的 A 给我到哪儿去了，大帅？我不叫哥哥达。 来看看啊，还有其他的朋友互动的话题，演说了。我昨天晚上我梦见大帅了， 哎呀， 我特帅，大帅真的。然后我又一摸我闺女发烧了， 我的天哪，这都哪挨哪儿？ 我要火呀！我必须要火 呀！啊， 我躲你远点吧，我怕我也烫。 来看一下啊， 今天说说您在家里或者单位有什么样的特殊待遇？ 哎呦，还有很多新朋友，甜甜薄荷糖说了，我呢跟大家说一说我儿子在家里的特殊待遇吧。 行啊， 他只要吃虾、吃螃蟹什么的，你就得给他剥皮， 哦、 为什么呢？因为他海鲜壳过敏，但是肉不过敏。 那这留一点都危险呀！ 哎呦，你这个真的是。这是让人伺候的命，你说？ 哎呀，那何必吃呢？ 哎，好好。 初见说我在家头在整个冬天我都不用洗衣服， 哦、 都是我老公洗。 这种， 哎呀，水太凉了，我的手一碰凉水就裂口子。 哎呦， 快！ 太后娘娘， 我绝对想到甄嬛了，这是、 真的是啊！ 对， 来来来，看一下， 不知您手上的冻疮好些了没？ 还有 吴茂说，我特权可以在我们单位随便进任何一个会议室。 哦呦， 随便进，谁敢拦我？谁敢拦我？ 哇，您是 设备主管。 我的一 切，哪人开半截你也不能踢门就进吧？ 对， 你们都给我出去，我要换设备。 看一下啊，还有一些朋友发的 ，CC 说了，我一在家啊，我就闺女就啥都不吃了，只要妈妈抱就可以。这算特殊待遇吗？我给闺女起名叫仙女儿，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了。 您在这儿耽误孩子长大呀？ 对，就饭都不吃啊，只要抱抱。哇， 您是神仙吧？有气儿这是。 对。 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要进一段广告了啊，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说一说这个您在家里或者单位里的特殊待遇吧。 对，一会儿说说旅游的事儿。 嗯。 小黄人欢乐助阵，全新途 L 超值换新上市，全系七座，标配280 TSI 自动挡，舒适版起更有超大星空全景天窗和24项高科技安全装备选择。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超值之享，超乎期待。2018全新途 L 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2018新年到，福满全家，卡罗拉新车到，汇至万家。1月31日前，至高享首付60%，2年零利率，更享购置税补贴。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一汽丰田 电视、冰箱、热水器、洗碗机、净化器、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1月26日，北京苏宁冰箱、洗衣机、小电器买一送一哦。 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春节期间不歇业，竭诚为您提供订餐服务。 一汽大众新春购车季震撼来袭，1.6升以下车型可享受超值补贴，部分车型选配灯光升级礼包，八大金融好礼，让您从容开启新年。详询400-871-888。一汽大众。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工早上好。 哎，早上好。 您好。哎，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尤其这个雪大家都很盼望了。 嗯，这个由于这个水域条件不足啊，这个昨天夜间城区仍然没有看到这种雪花飞舞啊，地面变白的景象。 嗯， 与我们所期待这个降雪是有很大的差距。不过昨天夜间呢，北京大部分地区还是出现了飘雪的现象。在深夜的1点到3点的时候啊，东西城也都看到了小雪花，只是有雪无量。那么这次降雪还是称得上北京今冬的头场雪了。全市20个人工观测站点呀、啊，有16个站点是观测到了降雪，城区呢5个站点也有这种降雪的现象。明显降雪呢还是集中在西部和北部的郊区，比如延庆，普遍呢都达到了1毫米多。最大降雪是出现在门头沟的灵山，为1.9毫米。那么降雪虽然没有达到预期，但是这个降温天气啊，将从今天就开始了。这个北方的冷空气啊，已经开始南下。今天早上8点多啊，现在八点多，这个城区的气温呢，一般是在-4到-5度。今天这气温是升不上去的，下午啊，在平流降温的作用下，气温呢还会进一步的走低。要特别注意傍晚时分啊，这个风力很大，这个天气寒冷，所以大家外出呢要注意啊，防寒保暖，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也就是说雪虽然没来，但是大家千万也不能掉以轻心哈。 对。主要还是防寒保暖的问题吧。 对对对，那这雪什么时候能再来呢？全工， 未来7-8天甚至10天的时间之内，北京很难再出现降雪了。这次冷空气势力还是很强的，因为冷空气的持续影响，这个未来4天啊，这个白天最高气温在-4度左右，最低气温要降到-10到-12度，包括这个双休日最高气温也仅仅回升到-1度左右，所以这一周也是入冬以来啊。最冷的一周了。那么至于降雪呢，由于这个北方高气压场的控制啊，这个包括冷空气虽然是很强，但是水域条件明显就后退了，是吧？没有水汽向华北平原输送，北京很难出现降雪，恐怕未来一段时间都很难了，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嘞，感谢全工啊，您也注意防寒保暖。 好，谢谢。 嗯，再见。 再见。 稍后为您介绍路面上的 出行好伴侣，8G6 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那目前来看呢，在西北三环啊，由南往北的方向，都是比较拥堵的。这个一直要从南沙窝桥向北，一直要到海淀桥的这样一个位置，一路上呢行驶都不是特别畅通的。在这儿呢，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请您注意早高峰时间的行车安全。稍后我们一起继续，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大帅。 你好，我是王一。 哎，欢迎各位。 刚才也说了，雪是有雪无量，您没看着不代表没下。 哎，那个我们觉得啊，现在就像刚才其实李荣源什么的还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他说是我作为一个北方人前两天去南方看了看雪啊。对，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要去看雪的话，我觉得就得动起来了啊，去世界各地走一走啊。当然还有很多新朋友在跟我们互动，像老张，还有这个叫 Jane， 以及吹笛的芝麻抱抱蓝等等啊，我们都看到您的互动内容了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这个抓紧时间带着大家咱们出去走一走，行不行啊？那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了。马上把我们的老朋友雪然请出来，欢迎中信旅游的五道口店长李雪然啊。 大家好，环球旅游好伙伴，您与世界只有一个中信的距离，我是雪然。雪来了，雪来了， 雪来了。哎呀好，雪来，雪没来，雪然来了。 他来就快了啊， 我这快风一样的。 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啊，最近有什么可以出去好玩的行程啊？ 其实到现在，其实应该是总结一下，现在春节期间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然后展望一下马上的3、4月份开春的地方还有什么机会。现在其实这些日子春节期间所出境游这方面真的报得非常非常的夸张。上人非常迅速，然后选择线路的机会现在变得真的非常的稀少了。因为如果从签证时间来考虑的一些问题的话，现在一些长线的距离的国家，比如说像欧洲，像澳洲，澳洲还有些机会，比如说单去澳大利亚或新西兰， 对， 他们的签证时间相对还比较短，在春节正日的出发的时候还可以抓来得及，所以说现在选择去澳洲是一个长线的。 就去澳大利亚还是可以考虑。 哎，对，澳大利亚还有新西兰是完全可以在 来得及的， 来得及的。第一个就是这个长线的线路。短线的地方现在报的非常的夸张。泰国，我昨两天去看一些我公司的系统，发现泰国和普吉岛基本都已经没有位置了。 搁不下了。 哎，这么火，这么应该是很简单的一个地方，应该飞机票有很多的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了。没有了。所以说现在能替代它的只有两个地方了。一个是巴厘岛。咱们去看看日落，去来个烧烤，去看一个最漂亮的，做一些漂流。 在巴厘岛都可以体验。还有一个现在是今年非常火的地方，沙巴。沙巴今年在一月份开启了一条直飞的航线，直接从北京飞往那个叫皮亚，就是沙巴的首府的机场，直飞过去，飞行时间也只要需要5个半小时。所以说前往沙巴去旅游也是在春节期间感受温暖的海边阳光，比基尼去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地方。 这儿天冷，那儿暖和。 哎，对，沙巴岛。沙巴我可以多说两句。其实这个地方真的不像大家想象的常规的海岛的旅游，因为沙巴其实是一个海边型城市，就跟咱们的三亚感觉很像。它也是通过从城市中往海边走，再从海边去做出海、浮潜、深潜这种项目，同时在海城市的周边还有像红树林探险这种在靠近海岸的运动也比较多，它的动植物的覆盖非常的高，除了红树林还有很多很奇妙的生物，比如说特别夸张那种长鼻猴，鼻子特别长，那种很奇怪的东西，晚上还可以去探索萤火虫之后，哎，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同时消费很低。 哦， 哎，这个很好， 有点物美价廉的意思啊。 哎，对，所以说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目的地。 嗯， 然后今天其实主要过来，既然来了嘛，血都来了，那流点血吧。 对，得给我们意思意思。 对，得意思意思，得这次也出点血，因为希望是大家在春节期间，可能是自己的假期想留给家人或留给朋友， 哎， 留给自己的生活，或者说没有计划出去玩的，想把假期留在三月份开春之后，赶紧把年假使掉的话，这次给大家推荐了几个。喷血的东西，第一个， 就是很值啊， 很值。第一个，咱们先说一个，就是在三月开春的时候，其实是前往欧洲一个性价比最高的时间段。性价比最高的时间段。 对， 因为在欧洲，如果三月份去，首先其实那个时间段是旅游的淡季，而且当地人少，欧洲买东西还便宜，所以说是前往欧洲特别好的一个时间。所以说给大家在3月20号带来一个。欧洲5国14天的行程，听住，是14天啊， 14天， 5国14天， 去的是奥地利、德国、法国、瑞士和意大利5个国家，等于说是中欧跟西欧的一个大连线的一个非常划算的产品。 嗯， 价格原价应该是，我要没记错，应该是接近12000，但是现在给咱们的听众朋友准备的价格是7299。 哦， 7299 去欧洲14天， 5国14天，同时航空公司选中的还是国航直飞的机票。 哇， 去了将近1/3啊。 对，接近把欧洲去了1/3，然后时间真的非常好，3月20号是刚开春，我刚刚查了一下温度，估计预计的温度应该会在10度左右，肯定比北京要稍微暖和一点点点，所以说非常非常合适这个时间段去欧洲。 嗯， 而且这个行程其实是把欧洲最标准还有一个最基础的行程看到，从法国的文艺复兴，从意大利的建筑，然后再到瑞士的山水，德国的严谨，哇天哪，所有的东西全部都一次囊括，只需要花不到7300块钱， 而且14天的时间应该说是比较充裕的。 对，非常充裕， 就不会那么赶。 对，很舒服，而且航班也好，直飞的航班 、 直飞的航班， 而且只要7299。所以各位，如果您对于我们的这个今天介绍到的行程比较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 对， 然后呢，包括我们的这个中信的电话，您也可以给我们说一下。 中信的电话是6879-0466，6879-0466。 哎，再来重复一下这个电话好不好？ 6879-0466。6879-0466。 好，那接下来给我们大家说一说，比如说这趟行程当中有哪些特别你要值得介绍的一些点啊。 首先第一个跟大家说一下，前往欧洲其实在航班的选择上是很重要的一点。一般不能叫好一点行程，常规的行程可能都是选用外航的航班，不管是经德国、经瑞士、经哪里去做一些转机。咱们这次选用的航班是国航直飞，首先是咱家中国的航空公司，而且是最大的。 对， 所以说感觉上、服务上，上面说中文，那肯定不一样。飞行那么长时间，咱要杯水用中文去聊天，那很轻松惬意的一件事儿。而且直飞过去，飞行时间应该是在9.5小时到10个小时，也是一站到位，很舒服。应该咱们的行程没记错，应该是落在德国的杜塞尔多夫机场，然后先开车去巴黎，相当于围着整个欧洲中部转了一圈，整整转了一圈，然后再从 应该是意大利，我要没记错，应该是从意大利。 嗯， 这个有待考究啊，有待考究啊。 嗯嗯、 啊，但是整体的行程相对来说会比常规的十一天的行程要轻松很多，轻松很多。 嗯、 所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嗯， 在这基础之上，其实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另外的一款线路。除了欧洲中部，其实从三月份开始，欧洲已经算是遍地开花了， 嗯、 很多线路都可以去。有一个地方其实是大家所有人不管是年轻人也好还是老年人也好都向往的地方，就是爱琴海。 嗯， 希腊的爱琴海。 天哪，宁静。 嗯， 哎呀， 美丽， 神秘，对对，圣洁的感觉。 对，真的一个白色的房子，蓝色的屋顶，然后背后衬托着一望无际蔚蓝的大海。 对，我这去不了老去那商场了，只能现在可以去实际的地儿了。这回 真的，这个因为当时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只适合蜜月呀，只适合那个年轻的小夫妇啊去。突然有一天， 嗯， 我有一个现在是我的忠实的一个客户，一个阿姨， 嗯， 她说我要跟我老公。跟我老伴儿去这儿，我说阿姨这么大岁数，您还去那儿干嘛？他说：“这你懂什么？” 对， 我们 人家怎么不能有那个浪漫呢？ 对，我们也要在这个好的地方去拍一套照片， 因为真的美， 对， 真的美， 确实很漂亮。所以说，我们中信旅游特意在3月30号为大家准备了一套希腊10天的行程，只去希腊这一个国家10天的行程，也是给大家夸张的一个喷血的价格，9999。四个九， 我、去哪儿？去希腊， 希腊十天 ， 希腊十天， 9999。 对 啊、嗯，这样 这个行程 是一个实惠的价格， 很实惠、嗯，而且行程真的算是可以把希腊的亮点全部都去了。首先雅典是必须要到了、 嗯、 首都嘛，其次最著名的圣托里尼岛。 嗯， 圣岛，那所有希腊的风景画的照片全部都是在这个岛上给大家去拍出来的。 哦， 所以说我们特意在这个岛上给大家安排了2天自由活动的时间。 哦， 因为到了希腊就是让您去感受这种休闲的时光。 哦、 我可以早上起10点半起床，随便去个咖啡厅，在那个小房顶上点一杯咖啡，看着海，看四个小时。 啊， 其他的时间我再说嘛。 嗯， 要的就是这种休闲， 要的就是慢节奏。 你带一个人，你看四个小时，让他给你拍四个小时。 哎，可以，可以，我看可以，真的没有问题。 要不然这石头都急了，说。我就没打通过，我这 对我们有一位叫石头的啊，在给我们留言，没打通 过，急死了。这个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这个时段啊，拨打6515-8199或者6515-8299。 我们当然也会一直，比如说电话开到9点半左右，您可以晚一点打。像石头你说的这种没有打通过，因为比如说，因为像他们这个雪然他们来，每次来的带给的都是专门给听众定制，给我们的听众定制 的 一些 对 比较有实惠的这个价格，所以肯定很抢手，打不通电话是。理所当然， 只有多打。 哎，你就是你可以稍微，反正大家错一错时间，不要一听到马上抢。 还有一个电话嘛，刚才你们说、 啊、 会打其他的也行。 对，中信还会给大家准备一波热线， 嗯、 电话是6879-0466。6879-0466。 对、 嗯， 大家可以差着点打啊，那个对，差着点时间打，打不通的话，你可以再往后延一延啊。那这个还有 CC 就问了说，欧洲还有其他消费吗？适合5岁的孩子吗？ 他说的是不是14天的那个行程、啊？ 哦，应该是14天这个、嗯。是这样，欧洲其实到了当地之后，肯定会根据大家的情况，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些自费的推荐。 嗯， 是希望让这个行程在合理的前提下，而且是在原有的基础。完成的情况下，让大家增加更多的体验值、 嗯。 但是这些东西是完完全全到了当地，根据您的需求， 就您的意愿， 哎、 啊， 您 来 决定来是否参与这件事儿的。 嗯， 但是5岁的孩子是这样，只要孩子能坚持长途飞行，这是第一个难点。如果这个问题能。经历过去的啊，后面是基本没什么问题的。 嗯， 对， 哦、嗯，哎，大家有问题也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文字过来哈。 对对对， 在这儿也跟大家一个是说了奥德法伊啊法瑞伊14天的行程， 嗯， 还说到一个希腊 10天的， 对， 对 奥德法瑞伊14天是7299，这是今天所有的听众能拿到的价格。 对， 当然您可以打通电话先咨询一下，然后呢，并不是说打通电话就报名成功了啊，或者是怎么样，你可以咨询一下。 交钱才是报名成功。 对对。对对，交钱 不要紧张，可以慢慢聊， 可以慢慢聊，你可以了解一下，包括 具体哪些安排什么的， 包括跟家人商量一下呀、 啊。是的， 但是你可以先打电话，然后咨询一下，然后呢报上一个名字，然后呢这样后面可能会有更这个中信的工作人员跟您做详细 的 交流啊。 是的， 好，再给我们说一说还有什么样的线路啊？ 其实除了在希腊，除了欧洲的中部，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其实也是相对于叫南欧，就是跟希腊。 一样属于欧洲南部的位置，那就是西班牙跟葡萄牙两牙。这两个国家其实从去年开始异常的火爆，因为不管在欧洲有多冷，天气有多难受的情况下，西班牙跟葡萄牙永远是一种有热情的一种感觉来接待所有的人。他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风格 性格特点就这样， 就是热情，就是奔放，弗拉明戈舞、旋转舞，哎呀，这些东西看着就让我热血沸腾的东西。所以说在三月份前往西班牙葡萄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不管是去看高迪的那些神鬼的建筑，哎呀，很夸张的东西，还是去看他这些艺术的瑰宝。 这个教堂盖的怎么样了？ 现在还在盖，现在还在盖，基本算是已经完工了主体的 世纪工程， 世纪工程。 对， 然后特意在3月25号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西葡12天的行程，去西班牙、葡萄牙两牙12天的行程。价格也是比较实惠的，因为正常情况下前往西班牙、葡萄牙至少花费应该是在15000到16000，这算一个标准的价格。但是我们为了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个很不错的价格，是10999。都是跟酒有关啊。 12天10999。 对，因为整个在西欧洲来说，西班牙跟葡萄牙真的从温度来说应该是最高的。气温来说永远是最好的，而且我有很多姐们都是做代购。西班牙和葡萄牙现在的东西都比较， 就您要自己去买的话还是比较合适的。 对， 就我关注到了，你就是说的是很多姐们儿，没有哥们儿做这个。 抱歉，说错了。 咱们得喝点红酒吧。 对，像西班牙的美食那简直太多了。一说提到吃，我可能有点控制不住我自己的。 差点就咬着话筒了。 对，咬着话筒了。因为我印象中西班牙最好的第一的就是海鲜饭。西班牙海鲜饭 我知道。 哇、天哪， 那里边各种海鲜的肉质和大米饭搁在一起，你咬下去弹 龙虾，贝壳， 清口。 天哪，下一话题。下一话题是西班牙的烤乳猪。 哎，西班牙的美食真的 很有味。那这次就是如果我们去的话就能吃到这些东西吗？ 因为是这样，在西班牙的行程中也会给大家安排出来有一些餐食是自由体验或者说是由我们来给您推荐的。比如说海鲜饭，这些都是我们来给您安排，就是需要您体验到，但是需要您来决定，因为不是所有人的口味都爱吃这个。 对， 当地之后大家再去沟通一下这件事就 OK 了，是有机会的。 好，这样，那个我先插一下，有朋友有一些问题啊。 好嘞， 释然就问了，说老师问一下，咱们这么优惠7299五国游，会不会有强制购物的情况发生呀？雪然， 这个一定放心，各位听众一定放心，中信旅游是一个上市公司，所以说在这方面做的是非常严格，符合国家的要求的，绝对不会有任何强制性的购物或者是强制性的消费。 所以我跟你说，如果你真的报了中信的团出去，他有强制购物的话，我跟你说你发了，回来以后告他们。真的，他们是上市公司， 不要带大帅出去，危险。 上市公司它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小进一段广告，然后呢欢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聊一聊啊。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我们依然是把中信的这个老朋友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咱们聊一聊这个春节或者是明年开春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好玩的去处，对吧？今天早上还看到一个段子，有人说在网上问说，你说我刚领完年终奖，公司的年终奖我就辞职了，是不是不地道啊？对，他就有人回复说，你这不算不地道，你应该领完年终奖然后过完春节的假期，顺便再把明年年假休了，然后再辞，这才叫不地道。 原来没下线也是没边界的、今天想说的就是大家能出去放松一下。 对， 有很多很好的线路推荐。 对，像我们刚才上半时的这个给大家介绍到了一个叫奥德法瑞意14天只要7299的这个五国欧洲游， 对， 3月20号的团期，然后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咨询啊，65158199和65158299。另外还有一个3月30号的希腊十日游， 对， 是吧，是每人9999元、 嗯 啊、 是的。 那有朋友也就问了啊，这个叫小镇说了，欧洲的路线江苏户口的老人可以报吗？ 是这样，欧洲也是分领区划分，常规来说江苏应该基本上都属于上海领区，但是如果您的父母现在居住于北京、您可以拨打一下热线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给您查询一下是否可以在北京给您办理签证、对，是这样， 这得问问啊，65158199或者65158299，您可以交流一下，包括都有哪些体验呀？ 对，是的，是的。 刚才说了，西班牙、葡萄牙有12天的一个行程，是10999啊。 是的，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非常关心的，就是你前两期给我们来的时候介绍的那个台湾环岛行啊， 哦， 那个到底还有没有团期啊？因为那个价格太诱人了。 其实这个事儿我一直保留到这一刻，我一直在等待着。机会来了， 这是大招 啊！机会来了，因为确实是有很多听众打完电话之后对这个台湾非常的感兴趣，我公司也对这件事非常非常的 重视， 非常的重视，然后特意说在四月份我们再临近再追加一些位置放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价格不没有任何的变化，同样是4280买一送一、现在的时间只保留到四月份出发了，三月份因为可能有点时间紧张了，所以说我们把它跨度跨到四月份，如果您现在有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热线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然后我们后期会给您跟踪，大家放心， 4280买一赠一啊， 对的，得去两个人哟、两个人哟，相当于2140， 对， 我是走过这个环岛的、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感觉，不同的美食啊， 真的，台湾环岛一圈下来真的确实有很多的体验，不光是台北的故宫，还是到了垦丁最南边的看 海边 对，还是到花莲这边去看自然的这些风蚀的地貌，等于说台湾会有很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在其中，很好的一个地方。 他说的都是景色，我脑里冒都是，这个是那个海鲜饭，那个 是 这个肉 饭， 对，昨天晚上还跟同学一起聊到说这个去台湾玩的这个体验，反正我是真的就觉得听到他们很多去到台湾旅游的人回来以后的反馈，基本上还没有什么差评的， 对， 无论那边的品质啊， 还是当地服务意识，因为台湾也是靠一个服务来赢得很多人的这种感觉的，因为台湾的服务真的在整个中国来说应该算是数一数二了， 对， 非常好， 对，这个是众信旅游啊。大家伙都相信 众信 是吧？ 对， 不是那个中信，那是银行， 那也是上市，但是跟着这不是一家，是吧？ 对，我们真没关系啊。 对，众信 没可以，这可以问，这可以问。 对， 这刚才已经说了，这是都说了四个可去的、可选择的地儿了哈。不同的时间出发，对吧？ 还有什么要特别要再跟大家补充介绍的一些地方啊？ 其实是这样，就是3、4月份是一个旅游非常好的时间段。众信旅游其实为了广大的听众准备了一些很划算的价格，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大家可以拓宽自己的想象，比如说3、4月份我想去个南美、甚至说我想去个美国等等、因为众信旅游的线路非常的丰富，可以囊括整个全世界、基本上所有的线路都有，品质不光是从咱们经济实惠型的还是到豪华一点甚至到奢华一点的，全部都可以满足大家的思路、所以说您留下信息不一定非得说研究这几条线路，您可以说我明年的6月份甚至7月份我想去哪里玩，没问题，都可以告诉我、 也可以说比如说我就打通电话以后就跟那个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我想明年7月份出去玩， 对， 我有8天时间，我没想好去哪儿， 是， 对，然后你们的人可能就会给他打电话、 对，去给大家去做一个分析，去做一个判断，我们去给您推荐一些线路， 行， 让您去准备一下、 我有200块钱， 哎，好， 你给我安排一下， 你这样、你还是 咱去故宫。 哎，别说故宫8天还真逛不下来呢。哎，我们这个说了几个地方啊，给大家 再回顾一下、 比如说3月20号出发的、 对，3月20号出发的是奥德法瑞意五国14天7299，同时在3月份还准备了一个3月30号的希腊10天，价格是9999四个九，然后在3月25号的西葡12天是10999，还有我们经久不穿的台湾买一送一4280，出发日期预计在4月份，让大家选择， 拨打电话大家来了解哈，65158199或者是65158299， 六五幺五 八幺九九和六五幺五八二九九。各位，您只要那个我们的电话一直会开通到九点半左右啊， 嗯， 所以大家如果现在打不通的话，您可以继续拨打，好吧？好，今天的节目这个马上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雪然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 谢谢啊，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 诵读小站， 上汽大众旗舰座驾辉昂，尊享头等舱级座舱体验，即日购买尊享三年零利率，首付最低30%，更有30,000元置换补贴。上汽大众4008201111。 我在巴黎给您拜早年，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 我在莫斯科给您拜早年， 我们在环包车旅行给您拜个早年。